成长的故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2018北京儿童阅读周中国童书博览会正在北京展览馆举办。本次童博会深耕青少年阅读领域，齐聚近百家出版社，带来众多新书好书。暑假青少年们可以在这里开启探索发现之旅。来听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今年中国童书博览会的主题是探索与发现，展厅的布景经过特别设计，让大家仿佛置身于外太空，有着漫天星辰和浩瀚宇宙。 暑假昨天上午11点我们就放假了， 所以我就请假带他过来了，因为他特别特别喜欢官府猫，没想到就变成第一个让马老师签名的了。 小学生王茂元暑假第一天就在妈妈的陪伴下扎进了书的海洋，在童书博览会上收获了假期的第一份礼物，马维都亲笔签名的新书《云朵朵除妖记》。马维都不仅在现场签售，还和读者们互动交流。 知识是非常厚重的，我们希望灵活地掌握一种教育的方法，比如通过观复猫，儿童完全可以接受的一个媒介，让他在欣赏故事的同时呢，接受传统文化教育。 除了国内百家出版社带来的图书以外，童博会还第一次开设了国际专区，让读者领略各个国家的不同风貌和文化底蕴。 我女儿喜欢画画，就带他们来看看，开开眼界，吸取国外的美术的创意吧。 沙特阿拉伯在现场展出的是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公共图书馆北京大学分馆，带来了很多沙特儿童图书。副馆长阿贝德表示，其中的9本已经翻译成了中文。 这些书都是小朋友的书，欢迎中国小朋友来看一看，了解沙特阿拉伯的文化。 在探索与发现之旅中，还可以发现科学之美，提取水果中的 DNA、 化学红绿灯、意大利面造桥等20多个体验项目都汇聚在城市科学节上。 我第一次做实验，一个液体加到另外一个液体里面化，它就变色了，就很神奇的。 中国童书博览会和城市科学节同时同地举办，在北京展览馆持续到7月22号。 继续来关注图书方面的消息。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前携手中译出版社召开图书守望初心访谈，为倡导出版好书、推荐好书、阅读好书，北京阅读季评书荐书平台一年来已经向读者推荐了包括守望初心在内的各类图书320种。守望初心是作家于燕耗时3年采访了近100个红军红嫂和他们的后代，深刻挖掘中国革命成功与发展至今的原动力和驱动力的作品。作品以上世纪30年代前后长征的红军和留守的红嫂为主线，选取小人物为代表，串起当年湘西第一代怀揣中国梦的年轻人不怕牺牲、跟定红军、跟定党的不屈奋斗历程。讲述宋朝风雅生活的图书《风雅颂》，看得见的大宋文明，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吴钩从宋画这一新颖角度入手，结合数百幅宋画文献记载和前人研究成果，揭示了宋朝风雅生活的若干侧面。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影响，双休日期间本市天空云多，有分散性降水，雨量分布不均，气温不降反升，空气湿度大，体感温热。假日出游注意防雨的同时，还要注意防暑降温，近期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区域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中午多云见阴，东南风2-3级，气温30度左右。今天下午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降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今天节目我们继续追梅婷、邬菊梅、曾黎还有许亚军等人主演的陪读妈妈。 这部戏啊，目前播到20多集了，已经进展到整个剧情的一半了，各种矛盾现在都展现出来，我们发现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核心矛盾还是梅婷扮演的陪读妈妈李娜和胡先煦扮演的在温哥华一所私立高中留学的儿子丁依依之间的矛盾啊。李娜的理念就是，我是你妈，你还未成年，我要对你负责，你得听我的。而且丁依依啊，正值青春叛逆期，对在温哥华生活毫无兴趣，没有朋友，东西不好吃，功课不感兴趣，她喜欢打游戏，希望成为一个电竞高手。 其实他的这种三观和未来的期待和他妈妈为他规划的人生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也不难想象母子俩的矛盾是非常非常尖锐的。 还好啊，丈夫来了，所以我当看到由许亚军扮演的这个丈夫出现在他们门口的时候，我都有点感动，要不然的话这戏里没有个男的呀，看不下去了， 是吧？你们男人真的特别重要啊！ 就感觉是救星来了。当时梅婷是飞奔扑向这个许亚军，为什么呢？因为戏里当天演的情节就是他和孩子闹僵了，要马上回上海，并且断绝母子关系 啊，就是已经达到了这个非常糟糕的一个 不可调和的矛盾了 啊。然后打开门一看啊，老公来了，给他一个惊喜。于是这梅婷，你想啊，就是有一种救星的感觉，飞身扑向老公。这母子关系并没有因为老公来而缓和。在第14集啊，李娜发现这个丁依依和房东的女儿戴安娜也是个华人，关系有点微妙，她赶紧上楼告诉她的丈夫。 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你猜我刚才看见什么了？ 外星人啊， UFO。 我看见你那宝贝儿子跟戴安娜有说有笑的抱在一起了。 别危言耸听好不好？两个人顶多就是勾肩搭背，你看错了。 我危言耸听？这丁一和戴安娜的关系我早都看不惯。戴安娜头发五颜六色的，平常穿那么点儿，哪有点学生的样子？我得去找夏天聊聊孩子们的事。快点做事。 哎，你干嘛呀？没必要。我跟你说啊， 不管咱们搬不搬，什么时候搬，我都得提前把话跟夏天说在前头。万一出了什么事儿，谁担得起这么大的责任啊？ 这都几点了？你 跟他商量商量，我睡不着。 这让我想到了当时啊，这个孩子丁一并不想住在这个妈妈租的房子里，直到他突然看到这个女孩，哎，心花怒放，很愿意很顺从的跟妈妈留下来了。 这是他就是留下来的唯一理由。 这就是异性相吸的力量啊。 就哪个少年不钟情啊， 哪个女孩不思春呢？ 不怀春 啊。怀春啊。 所以这是很正常的一种青春萌动。 是的，每个人都是有过这方面的体会和经验的，米夏是吧？ 所以你不能当了家长一回事儿，你就成为一个道德的典范，是吧？站在道德的高度，然后 怀过似的， 就是好像你没有年少萌动的时候那种啊。所以这个梅婷演这个妈就确实有点招人讨厌。 啊， 而且你知道他和孩子最根本的原因矛盾的冲突在于什么吗？在于他在孩子早期的成长过程中他缺位了，他为了他的事业一直就在外头，他没有陪伴他成长。所以你今天回来以一个上帝视角母亲的这种高大上的角色和孩子谈条件，说你必须要听我的，你未成年，孩子绝不会听他的。 嗯，这戏里面安排了一个情节，就是这丁一啊，虽然说对于学业不是很感兴趣，但是他对于戏剧还是非常有感觉的。所以他们当时排那个罗密欧与朱丽叶，他就特别希望他妈妈去，而且他妈妈也做过这样的承诺啊，我第一个到，我盛装出席，我坐第一排。结果妈妈因为公司有事儿，远程遥控处理公司的一些事儿，没去，放鸽子了。这让孩子啊备受打击。 对， 所以说也就是本来稍有缓和的母子关系又结下梁子了。那么再说这早恋这事儿吧，妈妈也是用大棒啊，威逼利诱啊，让他呢臣服于妈妈。 嗯， 那你想这孩子能接受吗？但是呢，这个许亚军扮演的这个丁志远是个大学老师，大学嘛是吧，也是跟孩子打交道，也是跟十七八岁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打交道，他的观念就要相对开放一点，发现没有？当然他年轻的时候啊，也在感情上面犯过错啊，就是大家都看到他竟然和这个房东原来是一对儿 啊，就大学的时候是恋人。 嗯 嗯， 对，他当然也管不了李娜，李娜就下楼了啊，就是他原来的恋人，他曾经算是把人抛弃了吧的那个恋人，就是他们现在的房东，也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戴安娜的妈妈 啊。这事儿大了， 哎， 是吧，住在这幢房子里的几个人关系错综复杂。 中国电视剧吧反正都喜欢往这个方向扯啊，我们来看看最后发生了什么。 丁一和戴安娜的关系我们是不是应该管一管？如果你不管那我来，到时候希望你不要插手。 你什么意思呀？ 还什么意思啊，他们现在走太近了。 孩子们的事情我们不方便插手吧？ 不是，如果他们是普通朋友那就算了，可是 我刚才看见他们都抱在一起了。 李娜，这是加拿大，相互拥抱是表示友谊的一种方式，也许你在国内待的时间太长了，在这儿长大的孩子都是这样。 想多了，我觉得他们有早恋倾向。 戴安娜她跟我说过，她跟丁一只是普通朋友的关系，小孩子们就是这样的，你要是不管不问任他们发展，他们最多就是好朋友的关系，你要是横加干涉，他们反而会越来越叛逆，甚至为了反抗咱们就真的在一起了。 这个道理我懂，但丁一毕竟是男生，戴安娜毕竟是女孩，这个年纪的孩子他们做什么？加拿大在这方面这么开放，两个人走那么近，万一…… 行了，你不用再说了，戴安娜她已经成年了，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她有自己的交友权和选择权，就算我作为她的母亲我也无法干涉呀。 我过来就是想跟你好好商量，戴安娜就算她成年了你还是她的妈妈，你现在不管难道等她出了事儿以后你再管吗？ 你想多了，戴安娜都说过很多次了，她跟丁一是普通的朋友，而且她有男朋友，丁一也说过了，她跟戴安娜只是普通朋友。 丁一这么说就真的是这样了？ 你作为她的母亲，你要学会相信自己的孩子，连你都不信任她，结果谁来相信她？ 行行，我说不过你，你们家戴安娜我管不了，但我们家丁一我必须得管。 哎呀，这个两个女人吵架最后发现不是为了内容而吵了， 这个不是吵架啊，我觉得戴安娜的妈妈说的句句都是对的，就是无理取闹无知的是梅婷演的这个妈。 对呀、啊、所以说梅婷是没法跟她讲道理、嗯、 是戴安娜的妈妈没法和梅婷演的这个妈讲道理， 因为他们都认为各自有道理。 咱们站在第三方的角度来看，确实是梅婷的不是。 你说这个早恋的问题，其实按道理啊，戴父母会比一代父母更开放。 是的，我觉得当我的孩子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嗯、 我要比我的父母处理这个问题的态度要更加的冷静和客观。 但是再开放也是应该有个限度。 是的，但是必须得建立在你承认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且你信任他的基础上和他谈这个问题。你发现梅婷吗？他每一句话都建立在不信任、不承认他是独立个体的前提下，他所有的决定都是这样，所有的想法都不是建立在这两个点的基础之上说出来的。 嗯，那你说这个不信任孩子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呀？ 就会说到，就是说俩人你们越拉，说我们俩试是吧？那我们就真给你们来一下逆反心理。咱们原来说过罗密欧朱丽叶效应，如果一段爱情面对双方的阻挠，它 他们反而会爱得更加的深刻啊，持续的时间更长。所以说这个戴安娜的妈妈其实是比较理性的。 所以说这个李娜被夏天怼回来之后呢，又上楼跟丈夫说啊，说这个夏天对女儿不负责任，他们不能对儿子不负责呀，这事儿一定得管。那结果就是孩子丁依依对他有更大的对立情绪了， 就是逆反的心理来了 啊。我们来听听， 是不是去找夏天阿姨了？ 大人的事儿不用你管。 什么大人小孩的事儿？你为什么去找他？你之前插手我的学习也就算了，现在又插手我的生活，能不能给我一点自由？一点自由？ 我怎么没给你自由？我是你妈，我得对你负责任，我不能让你走偏路走歪路。 你就是想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别人身上。我跟戴安娜明明只是普通朋友，你干嘛天天疑神疑鬼的？麻烦尊重一下我们的友情，还有我，顺便尊重一下你自己好吗？ 哎，丁一，怎么跟你妈说话呢？ 我疑神疑鬼，别以为我没看见，你们刚刚都抱在一起了。 你现在已经不可理喻了。 哎，看看你这儿子，你快去管管，我是管不了他了。 前两天啊，我正好和一位心理咨询师做节目。 嗯， 心理咨询师啊，接待了很多这个因为亲子关系困扰而来咨询的来访者。他说啊，有一部分啊，这个父母在企业里面都是领导，在单位里面都是这个主管，哎，这样的类型居多。然后呢，把公司里的那一套也带到家里来了。我觉得听完他的这个介绍，我就觉得跟这个戏里的梅婷的角色特别的像。 嗯， 就是用管理公司的方式来教育孩子，最后就出现丁一这种情况。但问题是孩子不要你发工资呀，是吧？孩子不干活你也得养着呀，特别是未成年，对不对？ 嗯， 所以其实这戏啊，在这一点上还真是挺反映现实的。 对，其实我们现在觉得梅婷在剧中饰演的角色，哎呀真的很无知，哎呀这怎么这么胡搅蛮缠啊。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她的声音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司空见惯的啊，家庭教育的模式，家长对于孩子的那种所谓的我是为你好，我这不是为你着想吗，就这种貌似道德的绑架啊，其实处处都存在。所以孩子的成长真的是不容易的。嗯， 在戏里面梅婷演的这个李娜老有一句话叫依依还未成年，未成年在她的眼里就意味着是一个不能自主的孩子，所以说她经常呢是要以大人的标准去要求她的孩子，要不然就是不懂事不听话不理解父母心，尤其是对她的这个社交的这个干预啊。那其实丁依依心里啊，包括他们这些在那边留学的孩子啊，哎，心里都有数。我觉得有一段情节他说特别好，他就跟另外一个孩子，就是邬君梅演的那个角色的孩子啊，说，他说我妈呀，有这个对我的教育啊，那就是高中低三部曲啊。高音是什么呢？就是你怎么能这样呢？啊，你这么下去怎么能留啊？中音就是你这样下去不行啊，我跟你讲，你这样下去是要出事的呀。 第一个是那声色俱厉啊，到这儿就是苦口婆心。 哎，到了低音就是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就是苦情戏来了。 作为你的妈我怎么这么难啊， 作为你的孩子我确实不容易啊。 哎，我觉得编剧编这一段戏也是挺符合现状的。 嗯， 就是父母一旦被激怒之后，就是刚才说的高音，然后等他稍微缓和一点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想要跟你试图交流，但是发现这种沟通失败，因为你预设的条件就是他是个未成年人，不能够跟你沟通。 你预设的条件，其实他预设的条件是你是未成年人，你所有做的决定都经我允许，我替你做决定，你 OK， 你所有都应该听我的。一旦孩子有超出他的边界的时候，他就觉得他的权威受到了侵犯，所以他非常的不爽。就刚才出现的三部曲都是他情绪的一种外露。 在这个戏里面啊，丁依依也有他的这种所谓的回击的方式，闹着要回国是吧，策划了一起啊校园暴力事件啊，前提是策划啊，还有就是打游戏逃课啊等等。经过几个回合的过招，他们的关系没有修复，反而呢是愈演愈烈。这是二十多集啊，目前以这个梅婷演的妈妈和这个孩子之间的一个矛盾。 嗯， 此外呢还有其他的这个陪读妈妈和孩子的矛盾。 对，他其实展现了好几种家庭模式啊。其中有一个家庭就是陈丽丽和罗盼之间，我们看看他这种模式是什么样的。那李娜刚才我们说她是一家化妆品公司的董事长是吧，她的先生丁志远是大学教授，家庭相对是比较好的，孩子出学来留学钱完全不是问题、啊、 到那就买一辆 BMW。 嗯， 所以你看这个家庭条件出来，他们是感觉相对比较轻松的。而另一个家庭啊，就是陈丽丽这个家庭，这个妈妈她呢和丈夫原来在上海是开这个小吃店的， 卖包子的。 他们的孩子罗盼品学兼优，是通过交换生的方式来到加拿大上学的， 不要学费的。 然后陈丽丽夫妇就觉得这个机会简直是上天赐予我们的，那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啊，所以他们就卯着劲啊，不惜去到这个餐馆里打黑工啊，或者是到留学家庭当小时工去赚钱，然后供养自己的孩子去有一个好的教育环境。当然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他们也遇到了重重压力和矛盾。 比如说上期我就跟米夏探讨过，就像这样的家庭该不该去的问题，是吧？因为你本身家庭不宽裕，孩子原来被打了嘛，你去看一下，结果发现是一场闹剧，那你完全可以回来嘛，因为这事儿本身就不存在，对不对？但是他决定留在那儿，当然这也是编剧硬要安排这么一个角色啊。 嗯， 我觉得现实生活当中这种可能性比较的低，对吧？因为你孩子本来上学上的好好的，你家里还有一摊事儿呢，那么多包子要卖呢，老公一个人在上海也不是很宽裕，何必留在这儿？ 可是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很多妈妈真的就出去陪读了，就家庭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的状态，那还是源于事实。我觉得那有可能是留下，就像这陈丽丽这样。 那留下吧，留下。但是我觉得这个角色有点过分的把那个谨小慎微啊，或者是过分的把那个小市民的那种角色啊演绎的有点过。我是这么感觉啊，因为现在大家还都是多少有一些尊严的，或者说至少在面子上面不会觉得我低你一等的。但这个戏呢就把这个陈丽丽啊演的是稍微有点矮人半截。这是我保持个人意见啊，保留个人意见。但这个戏里面他安排了另外一个环节，就是他不是给孩子买了一套哈利波特嘛，结果去人家做小时工的时候，那户人家把他当垃圾啊给扔了，那么他又没有钱再买，到别的家庭打扫卫生的时候呢，发现那家人有，他就顺手拿出来了。结果呢孩子呢在上课的时候看这书，恰好被书的主人发现了，因为都是同学，于是就要报警，这事儿就闹大了。我们来听一下这戏里的原因。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的，盼盼。你听妈妈跟你说，我是真的给你买了一套《哈利波特》，可我在干活的时候不小心弄丢了，我又没钱再去买一套。我就是想进来给你看看的，没想到弄成这个样子。 我不需要看书，不想让你去做那种事情。你这么做，你让我在学校还怎么学习啊？你希望我永远抬不起头来吗？ 不，盼盼，妈妈希望你好。 可我现在又成了别人取笑的花瓶。我宁可回国跟我爸一起卖包子，也不要在这丢人了。 盼盼，盼盼，盼盼，盼盼，不可以，不可以说回家。妈妈对不起你，妈妈向你道歉，真的对不起儿子。小诺，爸爸才跟你拼命的卖包子，为的就是不要让你一辈子也卖包子。为了你的前途，我们一家人努力了这么久，是不能放弃的。儿子，一定要好好考上大学，这样你就可以光宗耀祖，让家里人都知道我们罗盼是最好最优秀的。我求你了，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伤害妈妈。为了你的前途，妈妈做什么都可以。 为了我的前途，我们在这里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你以为我心里舒服吗？ 会好的啊。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儿子。 妈。 米夏， 哎， 你说这孩子就算考上大学了，就算品学兼优，他能怎么样？ 哎呀，这个妈妈哭得很惨烈，是吧？也觉得他好可怜啊。可是我觉得，他好像遇到事儿哭错坟头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希望孩子替他改变命运，为这个家族改变命运，这是他本就不该有的一种心理期待。当然是很多父母都有这样的心理期待，其实不应该有。还有就是他为孩子确立的三观，说你只有考上大学了啊，你才能光宗耀祖，让别人知道我们罗盼有多么的厉害。他让别人的心理感受，把别人的评价，他让别人的评价盖过了他自己的心理感受。他就是为别人活， 就这个家庭 为孩子学，为孩子活。 对，就这个家庭整个人格特别不独立，是吧？包括这戏里也是，这罗盼吧，就是只会学习，很懦弱啊，自卑，都是这种感觉。那他这种想法也是他妈妈强加给他的，影响给他的嘛。所以我就想，他就算考上常春藤了，就算考上名校了，他今后的人格还是不独立，他没有一种就是说正确的自我评价体系， 就没有三观 啊， 不是没有三观，没有健康的积极的三观啊。就是他失去了幸福的能力 啊，就会读书了。 哎，对，你说人生为了啥呢？人生为了笑起来，其他都是细枝末节。然后呢，他妈妈爸爸从小为他树立的三观，你就是要光宗耀祖，做给别人看。他永远忽视了自己内心的这种声音，所以注定以后啊，活得会比较艰辛。 所以他们，好了，那这是我们今天上半段追的这个陪读妈妈，还比较有现实意义啊。在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要来说说猎毒人。就他了，装修咱得多溜溜，多比比。 不比了，看着实木家具，这大牌建材，这么多人选择，还比啥？ 我觉得咱得再看看。 不看了，看着智能坐便盖、五重滤芯、净水器都含了，才999元一平米，还看啥？ 我觉得咱还是得再转转。 不转了，看着连送的电器都是名牌，设计还不要钱，还哪赚钱？ 我觉得 你觉不觉得你有点磨叽？就他了，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4006668866。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就他了？ 啥就他了？装修咱得多溜溜，多比比。 不比了，看着实木家具，这大牌建材，这么多人选择，还比啥？ 我觉得咱得再看看。 不看了，看着智能坐便盖、五重滤芯、净水器都含了，才999元一平米，还看啥？ 我觉得咱还是得再转转。 不转了，看着连送的电器都是名牌，设计还不要钱，还哪赚钱？ 我觉得 你觉不觉得你有点磨叽？就他了，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4006668866。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衣、豌豆公主、夜莺、笨蛋、憨子大串联。7月26至29日，丹麦多媒体舞台剧《安徒生童话》节目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订票6655000。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吗？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软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 通通告诉你。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钉皮羊肉摊，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要领6868-5858 6868-5858。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西五环杏石口桥到香泉桥的由南向北方向，东三环分钟寺桥到金广桥的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20公里每小时。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山区有降水且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降水，平原地区气温有所回升，综合考虑比较有利于臭氧生成，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今天气温在31度到24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比较闷热，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热。今天白天天空云多蔽日，光照不强，紫外线气象指数是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敢说敢做敢评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我没有我搭档那么敢。再说你自己敢，你也不能给自己贴标签啊，说我敢 啊。 真正的自信是不用表达的，搭档。 是，但我也有很多不敢的。我胆再大，我也不敢涉毒啊。 哦，是。 是吧？ 您涉毒，我就和你掰了。 我连烟都不敢抽。 不抽烟挺健康的。 嗯，最近我们在看一个禁毒题材的电视剧啊，叫《猎毒人》。 嗯， 就是抓毒贩， 对， 这个意思。 这主演啊，是我和很多。 是你啊？ 是我和很多中年妇女朋友们都非常喜欢的男演员，叫于和伟。 哎，这于和伟好像留点小胡子这种形象不多啊。 是，他一开始还说有吴秀波嘛，所以我们就更加的期待了。 这吴秀波就相当于什么呢，我就 开始打了个酱油然后就走了， 吊人胃口的角色 啊 啊！ 他在这里演于和伟的哥哥， 对，吴秀波就是一个卧底警察，然后呢被毒贩杀害了，这个弟弟呢是一个化学博士，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要给哥哥报仇，大概就这意思，然后呢他就去抓毒贩去了。 现在这个戏啊播了十多集了，我们一开始特别期待，而且宣传声势也非常浩大，开播之后呢我们哎呀还是有一点失望啊，这句话我们说了无数次了。 他现在在豆瓣上6000多人评分才打 4.9， 比扶摇高0.2分。 嗯，我们觉得那一部有于和伟、吴秀波、徐峥、侯勇、王劲松啊这么优秀演员加盟的电视剧，它应该是无比精彩的、扣人心弦的，终于有一部好剧呈现在我们面前了。可是只有 4.9， 人确实打得低，也没有冤这部剧啊。我们来看看他为什么这么低的评分。 因为你把这个只出现几个镜头的演员、大腕演员都放在这儿，当然期待就很高啊，对不对？你 是因为这个吗？那是营销措施的失败是吗？ 我认为这是一个故意啊，再加上呢就是 保证了这个剧前两集的收视率。 对啊，剧本的问题，这个还是核心哈。有一种说法叫做拖好演员下水的剧本，就是说这类剧本它开播前呢是吊足胃口，为什么呢？因为去年播的那个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不就是吴秀波和于和伟合作吗？ 对，吴秀波演的是司马懿，于和伟演的是曹操，两人对手戏非常的精彩， 所以说要演技都没问题啊。 是啊， 于和伟还因为那个司马懿那个戏呢得了一个白玉兰奖最佳男配角，所以大家就认为这部戏应该不至于太差。那么而且猎毒人呢还是于和伟做这个艺术总监啊，但是没想到呢就是第一集还没播到一半，吴秀波就 挂了， 档期的问题不能参演了，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蛮失望的， 很失望啊。 嗯， 那再说吧，这个戏的情节啊，一开始毒贩为了报复这个吴秀波演的这角色吕云飞的家人嘛，在大马路上就制造了一起车祸，开枪杀人，和这个女警察江一楠上演了一场枪战。这个江一楠在一开始就说要保护人家家属，结果人呢孩子死了，女儿受伤，妻子疯了，总感觉好像这种保护的力量偏弱，是吧？ 嗯，但是我们可能这么说也能理解，因为一开头嘛想制造一点比较尖锐的就是戏剧冲突啊，然后就强调这个毒贩多么的穷凶极恶，这样的剧情呢开始展开也还说得过去。但是你看着看着你就觉得哎呀这个剧情它还是很拖沓的。本来这猎毒人呢是把这于和伟的身份设定为化学博士，就是让他能够有一天以他的专长打入这个贩毒集团的内部进行。 对，我们也是这么理解的， 卧底报仇啊。 啊， 但是现在都播出15集了 还在外围， 就根本没打进去。你卧底你总得卧在那儿是吧，你在那儿进行工作嘛，你老打外围战你叫什么卧底呢？ 那叫放风是吧。这你看这个博士还进不去，让我们这个特别着急。而且呢这十多集吧更多的是警察在抓他，他在躲避警察，这个感觉就不是在猎毒了，是吧？他是在和警察斗智斗勇， 就是他到底是哪头了是吧。 是，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警察把他抓住了嘛，然后呢让他回滨江，开着一辆面包车他送他去火车站。他想了一个招，他说我要吃梨，对吧，大家买了梨，然后呢他就分梨给大家吃，然后呢大家吃完梨之后呢他说来喝水喝水，他又把那个晒得热乎的矿泉水分给大家吃啊。之前呢他还说哎呀我这个晕车，我要来点藿香正气水，结果呢他自己还喝了一罐藿香正气水，结果开到一半您猜怎么着，所有人都闹肚子了，唯独他没事。结果大家上完厕所一回来发现啊司机在那睡着了，他溜了。 就这种路数还相对低幼了一点是吧， 这个路数用来做一个科普还是可以的，就梨性寒，如果和这个温水相这个一起服用的话呢容易闹肚子。 我觉得 藿香正气水是解药， 略略显夸张吧，这个，嗯，你真这么喝，我觉得也不一定就闹肚子 啊。如果以后要想整搭档，可以用这方法，是吧？但是你用在戏里面，这警察也忒那啥了啊。 嗯，警察都傻傻的， 所以我觉得，作为人民警察的好朋友，我们自然不能答应啊。 是吧？就这个剧，这个编剧还是有点问题的。 因为这戏里面设计的那些警察都是在这个缉毒一线的，特别是这个魏海，魏海可是当过卧底的。 那得何等机智，何等敏感，是吧？ 对、啊。 然后在这里呢，都非常的 忠厚朴实。 好，再回到这个戏里啊，因为这个江一南、魏海他们是警察嘛，为了保护这个化学博士的安全，不让他亲自去报仇，但是警察呢又不给力。于和伟演的这个化学博士在追踪毒贩蝎子的时候呢，被一位盯梢的警察拦住了。警察跟他说蝎子有枪，要注意安全，然后呢就把他带回了魏海那儿。这时候魏海和他有一段对话。 胆子挺大，吕博士，还有什么你不敢干的？ 你们还有人跟着蝎子吗？ 有啊，但偷你的福的提高了警惕，所以我也不抱太大希望了。 就你们两个？ 你还想要多少人？ 许丽呢？ 啊，江一楠呢？我这次来找你，不能让一楠知道。 为什么？怕他麻烦。可以策反他呀。你们连赵毅都策反了，海哥。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知道。云鹏，说实话，我觉得你有点本事。哎，我这不是恭维你啊。想跟你交交心，我们找蝎子找了这么久都没找到啊，反倒被你找了。就算是香包碰死耗子，也算你有本事。 这不都被你们逼的吗？你们救人救不了，抓人抓不着，我只能自己来，怎么办？ 我们当然跟你不一样了。你除了报仇，其他的，包括你命你都不要了。我不行，我在乎的事儿很多，我要在乎手下的安危。我要在乎会不会有人受到牵连，而且我要在乎能不能通过蝎子这条线钓到更大的鱼。我甚至在乎你，你知道吗？万一你哪天挂了，一楠可能这辈子都走不出来。 找我到底想干嘛？ 想跟你合作。 合作？ 对，合作。所以这件事不能让一楠知道，因为他一定不会同意的，他怕你出事儿。但我认为你跟我合作，你反而更安全。 算了吧，啊，你别给我添乱就行。谁给谁添乱？ 如果没有我们保护你啊，你分得早已经冒尖了吧？哎，云鹏，你自己算一算，我们救过你多少次？起码两次吧。 三次。大哥，你们救过我，我记着呢。这样吧，咱们俩别互相纠缠了，行吗？我不给你们添乱，你也别给我添乱，行吗？ 不行，你是人民，我是警察，保护你是我的天职。云鹏，我承认你有两把刷子，但你想想，我们具备了你没有的优势。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如果不是你运气好，你能拿到海关的监控录像吗？同样一件事，你跟我说，我保证一个小时让你看到你想看的东西。还有，跟蝎子有仇的不止你一个，我向你保证，就蝎子犯那些罪，张虎那偷偷的死去，但如果他被你杀了，杀人要偿命的，你知道吗？我虽然不待见你，但我不想看到这点。 你怎么知道抓着他一定要杀他？蝎子去过滨江，除了要报复，他还在找东西。他要找什么我不知道，如果任由他逍遥法外，我嫂子和孟瑶都会有危险。等他落我手里，我不一定会马上杀他。我要问他到底要找什么，找什么东西，谁在他背后，谁指使他干的。杀他一个人怎么够？我大哥小峰两条命啊！ 想不到你想这么周全，你在我心里有加分了。所以告诉你，我们的目标是一致，你想要的也是我想要的，所以你更需要我。 如果我答应你，我想知道你下一步有什么计划。 反正听完这段对话呀，总算警察和群众达成一致了， 就是咱们别老在外围晃悠， 就是别你老抓我，我去抓毒贩了，咱俩合作抓毒贩。 就是咱能把重点放在重点上是吧？ 啊，对。但是毒贩吧老不出来，我一直在想，这是编剧的问题还是演员的问题？是不是因为演员档期，这个徐峥的 档期，现在观众都已经这么考虑问题了是吗？ 就是老不出现呢，那只能是在外围多转两圈 是吧？咱剧组一天这么多钱，嗯，你耽误一天就这么多钱怎么办呢？那就还开始吧。 我觉得有一次啊，有一个京剧演员他跟我说一事儿， 嗯， 他说呢 有一个老演员突然闹肚子出不来。 什么出不来？ 不能从后场出来呀、 啊。 啊、哦、啊！然后前面的人就不停地转圈，你知道吧？ 啊、哦，你得救场， 啊、 你等会儿 啊, 啊，就是这意思。 哦， 你说是不是演员的问题啊？ 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不排除啊、嗯、要不然的话这太慢了。 然后呢，卖到电视台的时候又说得多少集多少集，这前十五集又不好压缩，所以到这个时候也没有打入敌人内部啊、 嗯。另外就是这警察的办案能力啊，认为我觉得跟真正的这个缉毒一线的民警比较起来啊，还是 就脱离现实了。 嗯， 咱们追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啊，我突然觉得有特别多的好演员真的就因为演这些电视剧浪费了。 嗯，浪费了，当然人钱也挣了、嗯、其实说到缉毒题材的戏啊，我觉得有一部特别好。 嗯 啊，不过那不是电视剧，是纪录片。什么时候看你都觉得好看，因为那是纪录片。 对，非虚构了。 中华之剑。 哦 啊，就是反映啊，就好比云南那个地方啊，这个缉毒一线真实的这样的一些。 哎，这片子够早的吧？ 特别早，90年代的好像是。 哦，嗯，你这么说 就是那时候 警察 穿那衣服还是那个黄色的那个， 对，那个警服， 警服 几经改变，嗯， 对对对，而且把那个吸毒的那种惨烈的那种状况，家破人亡啊，表现特别真实， 嗯 嗯。然后你喜欢看什么题材的呀？跟这也相关的话， 那和这个有点像的话，就当卧底的，那就是这种题材的了，比如《 无间道》 啊、哦，《无间道》算电影了， 嗯 《伪装者》《黎明之前》哦《潜伏》。包括琅琊榜， 那都不是禁毒了。 当然这都是卧底嘛。 嗯， 我是卧底是吧。 哎，嗯，你要说的这个卧底啊， 嗯， 这戏里面就是有一个线人，然后呢被那个毒贩从那个大楼里面摔下来，摔在那个汽车上嘛。这个让我想到就无间道里面有这么一幕、 嗯、 就是就黄秋生扮演那个角色嘛，也是被那个毒贩从那个楼上摔下来，然后梁朝伟就亲眼看见了，你记得那一段吗、 嗯、就非常惨烈， 非常惨烈啊！他是不是也有一点像那个无间道学习然后借鉴致敬的感觉，不好说啊。所以就是其实还有就是近一点的嘛，就是这个美剧绝命毒师，就是美剧那感觉就是每一集都有悬念，而且每一集要么就是他们俩这个快被警察发现了，快被这个毒贩给点了，或者是快被自己的同事发现了， 嗯， 快被自己的老婆发现了，总之就是他们每一集都有可能暴露。 对，他那个逻辑是非常严密的，就是会让这个整个剧会特别的抓人。 对，而看这个猎毒人呢，就是每一集都是于和伟快被警察发现了，然后于和伟又溜了，下一集又被警察发现了，然后又溜了。 你这么说我想到了足球解说中他们说这就是足球 球，哎呦快， 无论什 么时 候 机会 哦没有进、 哎、 这就是足球， 还有机会 哦进了，这就是足球 是是是， 嗯， 所以你看看这戏反正就弄成这样子了啊。好，那关于猎毒人呢我们继续会点评啊，接下来说说暑期档的一些戏吧。 暑期档啊，这个学生都放假了，大家有时间，各卫视啊，各媒体也都推出了自己准备重播和热播的电视剧。 对，各大妖魔鬼怪又出来了。 啊、哦，这个《西游记》里的，《新白娘子》里头的啊、嗯。 不过，《新白娘子传奇》目前还没看到重播。 对，但是来一个白蛇题材的，叫《天机之白蛇传说》，它是在爱奇艺上播，一下子把60集全都放出来了，让你们一次看个够。目前呢，豆瓣上没有评分。这个《天机之白蛇传说》呢，谁演的？是杨紫、任嘉伦、毛子俊、李曼啊、何杜鹃、刘学义主演的。谁执导的呢？是刘国辉执导的，刘国辉和尹涛共同执导的。 这戏讲的是什么故事啊？ 白蛇嘛，就小白蛇啊，就杨紫演的，她叫白夭夭。她和这药师谷谷主许仙，就这任嘉伦扮演的啊，跨越千年的这种爱恨纠葛。 哎呀妈！ 嗯，非常的玄幻。 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呢？ 就是谷主嘛，治病救人。 嗯， 然后呢，和这白夭夭俩人就 邂逅了 啊，在工作过程中就邂逅了啊、嗯，当然也经历一段波折了，不可能俩人见面就好了，今儿领证后就生孩子了，没有啊，这、中间经历了这个非常波折的曲折的过程。 后来这谷主就病了啊，这白夭夭就为了救他去盗取仙草 ， 然后呢触犯天条、 嗯、 啊，然后呢就被打回哪里是吧？是这意思是吧？